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，我只好穿着都不懂 No No。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借口、哦哦、那天晚上你开口对我说，你的眼神对我早已没有温柔，还怪我什么都不懂 No No。 我在想爱为什么总是有借口，三心二意的你我不想再忍受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在想爱情怎么